一旦我一走、oh, What you wanna do hey, What you wanna do that I

纱门推，心细如你脚步碎，忙不迭千年被拖，却难脱你的泪，真惜却真心能给谁，牧笛横吹，黄酒小菜有几碟，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撕碎，墨本一些恶魔相不对，你懂有余味，一根朱砂到底见了谁，不管风月我体恤的你会，悬笔一句的爱变浪尖点， 是黑。 颗心藏了几滴泪，一身轻背我往前飞，记住这天地中的美，沧海世界已变成灰。我想喝家里的井水，在黄河风追往北，昨日故乡东市骏马在等着谁，铁衣下的你我从患难到心碎，我问天是白是黑，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重来，作词逃跑计划，歌人伍周同。沉默是黑夜，我独自欣赏哼唱，为什么天黑，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，纷纷的白雪即使再纯洁，融化也无法拒绝，只能是这样，所以人才会有情伤。停留，我就在你身后，停留，等下一道彩虹，手中的画笔画出的寂寞挂上墙。为什么远远，为什么爱情会改变，幸福的河流向幸福奔涌，我更愿意游向自由。天亮又天黑，下一次我会爱上谁，离开谁，脸上昨日的欢颜在一瞬间消失不见。停留，我就在你身后，等下一道彩虹。重来，像每一次跨越了深深的无奈，像每一次看穿了人性的黑白。就在你身后，停留，等下一道彩虹。 沉默是黑夜，我独自欣赏哼唱，为

再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、更有勇气的生命。 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而迷雾。